持社交距離等防疫規定。美國國會參議院對前總統特朗普的彈劾聆訊踏入第三日，彈劾案管理人民主黨眾議員在聆訊期間播放視像片段，又引述特朗普支持者的說話，指他們1月6日闖入國會山莊是按特朗普的指示行事。作為控方的彈劾案管理人結束陳詞之後，特朗普的代表律師將展開辯護程序。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清凉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早市区气温降至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两三度。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牛年福星高照，全家日日都开心笑。 天怡送你一隻足金金牛，等你成家都可以赚多啲啊！ 子豪，我都送你一隻足金金牛，希望你全家好运多牛啊！ 诶，阿摄，我都送你一隻足金金牛，等你全家啲女人好似牛咁勤力啊！ 哇，三成份咁多金牛，真系 好欢喜啊！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身体健康，牛年行大运！ 一个人搞唔搞得掂啊？ 营地经理打电话嚟，佢要我咧即刻去射战场嗰边啊！呢度咧要暂时交俾你啦。 我唔得噶， 俾啲信心自己，你得嘅。 由林欣彤饰演嘅 Lorraine， 搞唔搞得掂营地班小朋友？留意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一同展翅。 同大家拜年，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牵 神光第一线上拜年团， 今年见面不是太方便， 转个形式在网上同你拜年。 神光第一线上拜年团， 我们会透过视像形式同香港的听众见面，拜个早年。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朝早8点到10点， 神光第一线上拜年团， 神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晨光第一线，大锣大鼓应牛牛， 无论6点开始还是8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今日是大年初一，先祝各位神光第一线的听众新春大吉大吉大利。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农历新年我们什么都用个大字开头呢？有吉有利都不够，还要大大吉大利。已经全胜还未满足，要大获全胜。发达都不及得上发大达。年初一已经是全年之始，都要叫大年初一。看来在我们潜意识里面什么都喜欢大。那我再祝各位神光第一线的大哥大姐全年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恭喜发财。 中哥早晨，阿欧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恭喜发财。 晨光第一线的听众都早晨，祝你们身体健康，最紧要新一年龙马精神，百毒不侵，还有心想事成。 是啊，欧呢， 我祝大家呢 大吉大利，大哥大啊，个个都做到大哥啊！ 嗯，讲下小白， 哎，咁啊，梗系祝大家咧，个个都大健康嘅，大发达啦，系咪？ 所以仲系好似我开始嘅时候讲咧，咩都中意大啊，年初一咁样，所以小白应该叫做大伯啦， 系啊， 咁你个仔就叫做大伯， 系啦，再细呢个大伯， 好似漏口咁样。 最紧要身体健康，开开心心，最紧要啊！ 系啊， 咁啊，即系当然咧，希望大家可以丰衣足食啦。呢两年大家都好似唔係好揾到嘅時候，新一年將全部舊嘅嘢掃咗佢，然之後啲好嘅嘢就過嚟啦。 我哋儲夠力量噶啦，夠力量去搏噶啦。 嗱，所以問問喂，歐啊，今日翻嚟嘅時候環境點樣啊？周遭。 今日翻嚟咧嘅過程環境咧，首先冇乜車啦，不過人都幾多喎，可能有啲朋友咧見年初一啊冇咩搞。出去跑一跑咁樣喎，見到有好多朋友，除咗晨運啊，同埋跑步嘅人都多，因為過往咧年三十晚可能有啲朋友都喂玩到好夜啊，但係琴晚就 冇得嘢啦， 冇乜得點玩啊，你頂籠話共出去花墟嗰度買下花啦，咁啊我亦都好開心啊，因為花墟嗰一帶咧開始應該冇咁多人㗎啦。我過往嗰三四日咧，一經過花墟下面嗰條天橋，我先翻到屋企啊嘛。每次我都起碼搞成四十分鐘先過到個關口 啊！你自己專登停喺度玩啫係嘛？ 我冇啊，所有人都喺度買花啊，好似即係得花墟有花賣咁樣，係啊。 小白咧，小白住村屋啊，鄉村地方啊，咁嗰度嘅環境點啊？氣氛啊？ 晚瞓得好差， 點解咧？ 因为昨晚呢我硬是觉得迎住发梦的时候好像听到很多炮仗声啊。 哦。发梦啫。 迎住啫。 这个梦呢是不是你全家人都发到先 全家人都发到 啊。 啊你说几神奇呢 是播带啫可能。播啲声出嚟吓吓你啫。 好客气啫。新年发。 咁就 咁就。我就住得好近嘅。咁我几步路。 应该冇烟花啦。 几步路我返到嚟㗎啦。咁我剛才走回來的時候都是發現很多人早上跑步即可能新一年希望自己身壯力健開個好頭、回想我上次即上年的大年初一呢我都是有去跑步的、即我想個心態就是這樣即希望新的一年開始呢為自己定立一個健康的目標、第一天呢就跑步 第二天就沒跑、 第二天沒有跑步第二天就休息 然後就休了364日 不是之後你想跑都有啲困難啦，係啊，即係好多嘅場所啊，或者運動場又關閉咁樣，咁希望新嘅一年好開始啊，大家。 嗱、咁正如咧，往年或者再往往年之前都係咁噶啦，大年初一咧，同阿歐華齋一樣啊。路面咧，定系路路畅通嘅，咁、大家都可能特别系职业车司机啦，休息啦。咁但系街上边咧，今朝都系偏向于人少啊，我见唔到。咁但系咧，讲一样嘢先。咁我翻嚟嘅途中咧，咁我就见到有好多中意运动嘅朋友们咧，咁、就唔选择跑步，就会选择踩单车嘅。咁、即系当然啦，身体健康，兜个靓圈。行个靓运咁样就系一件好事嚟嘅，不过希望咧道路驾驶者任何都系噶啦。如果你偏向于冇其他驾驶工具咁快嘅话咧，即系讲紧啲单车啦，就尽量咧就唔好驶喺中线同埋快线啦。即系我知道咧，大家好中意有破风嘅感觉嘅，咁但系你破风嘅感觉之余咧，都要留意一下。其他道路使用者，因為你破風嘅同時咧，可能會令到人哋破財嘅。 哦、 大家都係小心啲，小心啲啊！ 鐘哥講得非常之啱啊！不過會唔會係見到？我兒時嘅偶像梁榮忠，等我過去幫同佢鬥風利是先，諗住超前你，超前你，跟住攞隻左手出嚟伸一伸，咁樣鬥一鬥利是。 嗱，呢樣就唔好妄想啦， 唔好妄想。 利是就冇所謂啊，千祈唔好諗住可以快得過架車。咁同埋咧，即係傳言之中話有人踩單車俾人影過快相啊嘛， 係啊， 呢啲都係傳言嚟嘅啫，唔知係咪真噶嘛？ 係。 即系有冇人可以咁样咧？ 阿教练话真嘅， 真 嘅 有踩单车俾人影快相咁样， 即系可能有啲路系五十咁样，都可能会快。 佢踩到几多啊？踩到一百咁。 小心啲，小心啲。 我真系唔识啊呢啲，不过我净系知道今日嘅天气系真系唔错嘅。今朝早起身嘅时候咧，都觉得即系有啲新嘅希望嘅感觉，即系望出窗咧，啊太阳又升出嚟啦，咁啊落到街咧凉凉地又有阳光，而家室外气温16度啊，非常之舒服。咁所以阿钟哥你话见到有人踩单车。我见到有人跑步我觉得都是 即不是幻觉来的。 不是幻觉来的这个真的。即不是好像小白发梦 的 跑车。 好多人看日出你知不知道今朝。 是 啊即在我沿途经过回来的时候一有日出位的地方已经见到人们设置大机去看了。还有我有很多 group 都是行山 group 来的嘛。大帽山今朝是逼爆了。 是啊。 是啊。 他们就是想看 牛年嘅神光第一线啊！ 呢样我真系有少少奇怪嘅，即系譬如话你中意睇日出，你会喜欢睇一月一号嗰个日出啊，定农历新年嗰个日出啊？ 两个都睇， 嗯，因为大部分咧，我识嘅朋友都系，诶、哎，12月31号睇新历新年嗰个叫日出，农历新年嗰个我又唔系话识咁多人喜欢睇嘅。 我谂系咪睇下有冇假期嘅咋？ 哦，都系嘅，咁年初一都系假期嚟噶， 忙忙啊，咁样咯，即系使乜拜年啊，咁咯。 嗱，咁啊，大家琴日年三十晚有啲咩做过啊？哦， 我啊喺屋企同太太打边炉食麻辣火锅， 好、哦、开心喎、 啊！系啊，买唔切餸啊，因为我琴日原来搞呢搞到执完啲嘢，因为我之前咧大扫除咧冇时间执哦，咁、啊，琴日系咁执，系咁执，执咧执完之后咧落去楼下超级市场乜都卖晒啦，想话煮几味都冇啊，不如打边炉啦！咁啱有个朋友俾咗个嗰啲重庆嗰啲咩麻辣汤底俾我哋啦，咁、我哋不嬲都好想食噶啦。琴日啱啦，就将所有门啊、所有窗啊、所有风扇开晒先。如果唔系咧，嗰阵麻辣味咧会困住喺你屋企咧7/7/49嘅咁样。 咁啊，即系打边炉咧就系懒人嘅藉口啦。 系啊， 即系我唔想买餸，唔想煮饭 咁 样打边炉。 咁你啲餸都要买噶？ 有啊， 系咯。 但其實 我嗌外賣啫喎，我仲懶。 你食邊一類嘅外賣、啊？ 我琴日都係食快口， 我都係食辣嘢，我就食川菜，係、啦。因為其實咧，我想話你嗌外賣都唔係咁容易啊。尋日咧都已經好多鋪頭即係可能唔做外賣，或者已經即係閂咗門啦。咁、所以選擇咧比平時係少咗嘅。咁、亦都唔好以為，哎，漏咗一樣嘢，想喺超級市場買上網咪得咯。平時係嘅，但好似前日開始咧就已經我上網就買唔到啦，即係。我買開嗰間啦，即係可能嗰啲車隊已經即係收咗爐啊咁樣樣啦，咁所以啊，原來新年都係要儲存啲嘢喺屋企啊，同埋 係嘅， 我中意知道點解要食糕啦，因為糕就喺屋企 可以食幾日， 係啦，隨時都有得 食 咁 樣。小白咧，小白喺屋企點過啊？ 尋日夜晚就去咗媽媽屋企食飯啦，咁都幾好，好有心思喎。其中一味餸我自己好中意咧，佢特登攞啲椰汁咧去到煎咗啲大蝦。佢話嗱，食完大蝦咧，今年係2020即係嚟緊牛年嘅時間咧，就大家哈哈大笑。笑咁样， 你阿妈讲噶， 我阿妈讲噶。 你阿妈几多岁啊？ 我阿妈六字头啦， 都仲咁幽默喎。 系啊，OK 噶佢。咁啊又之前又去农村嗰啲地方咧摘咗啲菜，咁啊寻日攞晒去煲啊，煲晒煲嗰啲红菜头汤、红运当头啊。咁啊呢都几好，同埋带埋仔仔喺屋企附近啦，食饭之前都有啲靓嘅花嘅，有啲 又去摘啊？ 唔系摘，炮仗花 哦，真系系啊，广播道一号都有。 系啊，呢期真系好靓。其实企喺前面影张相，真系好似好有过年气氛，我觉得呢、這个、 哦。所以你琴日望得多炮仗花，你夜晚就发梦啫。 系 啦、 啊， 梗系啦。 嗱咁作为你系父母辈啊，咁你有冇琴日有俾啲利是啲小朋友摘一摘年？ 今日梗系有啦，俾晒添啊，妈妈又有俾啊，仔仔又有俾啊，狗仔都俾埋。 点解要俾妈妈咧？ 俾埋見到嘛， 哦， 即係順便啦，佢嗰個嘢順手啦。 因為咧，媽媽會俾我擲喺呢個個枕頭嗰度嘅，咁我又覺得咧，啊媽媽俾我又唔係即係好心急啊，想即刻俾翻佢啊，跟住咧又唔想等到大年初一先至俾咁樣咧，咁啊我覺得媽媽都想我安心嘅，想我今年過得好，其實我都想媽媽過得好嘛，係咪？ 係啦，媽媽開心嘅，收到你嘅利是。 當然啦，嗱咁啊最緊要大家開開心心啦，咁我哋今日咧陣間就會有另外一個家庭主婦啊，今日嘅身份 係 林慧會打翻嚟咧，就講下佢家庭嘅情況係點樣啦， 煮嘢嘅主婦。 唔系 啊！佢而家開始煮啦，媽咪 唔係佢阿媽喎， 佢又喺旁邊幫手，都係一個學習嘅過程嚟嘅。 好，陣間同阿林慧傾電話先。 財神到，財神到，好心得好報。財神話，財神話，揾錢易正路。財神到，財神到，好走快兩步。得到佢睇起你有前途，合府庆新岁，喜气盈盈，齐贺你多福音，壮健强劲，又祝你今年兴旺荣升，朝晚多多欢笑，感受前程，愿夫妇恩爱体贴入微，成日有吉星照，百事无忌，共亲友相见，说话投机。新春喜气，欢畅扬眉。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 揾钱已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所有冤侣花结并头，还望各位工友发业成就， 有成就， 大家冇争斗，快乐无忧，听只歌轻松下，包却恨愁。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神刀，财神刀，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易正路。财神刀，财神刀，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财神刀，财神刀，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易正路。财神刀，财神刀，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大众庆新春，望财神到。 钟哥知唔知道要听埋最后一粒音噶呢首歌？千祈唔好中途 cut 咗佢啊！ 点解咧？ 因为财神嚟紧啊嘛，我哋梗要接晒佢噶啦。 哇！你咁迷信嘅、啊、你？ 哇！即系呢啲信则有，不信则无，自己开心就得啦。 咁喺许冠杰呢只歌出现之前，咁系咪大家唔使接财神啦？一样有接财神噶嘛。 但系嗰个开心嘅程度唔同啊嘛。 冇咁澎湃系嘛？ 系啊，你而家一路接一路喺度摁咁样，喂嚟啊嚟啊嚟啊咁样接晒啦，听晒呢个许冠杰嘅财神到。喺电话旁边咧就有林慧喺度，早晨啊 ，Bobby。 早晨啊，咁多位。 早晨啊，早晨啊。咦，咁你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啊，你咁琴晚连三十晚点样过啊？ 我梗系安顿好我屋企嘅一切啦，因为咧同阿 O 一样咧，都系冇乜时间执嘢自己屋企，咁所以咧，琴晚咧先至安排同小朋友一齐啦，布置下屋企啦，贴下挥春啦，就将再之前嗰日写嘅挥春咧就贴到周屋都系，同埋咧就教下佢自己执翻干净啲嘢啊，整齐啲嘢啊，咁希望今年都可以建立咗呢一个整洁同埋整齐嘅习惯咯。 咁啊，平时你个女唔执嘢噶？ 佢真係少啲，我覺得，尤其是今年咧，即係啲小朋友可能喺學校嘅時間比較少，咁往日咧可能學校會管嘅呢啲秩序啊，例如係自己處理翻自己所有嘅食過嘅嘢，或者自己玩完嘅玩具要自己整齊咁樣放翻好咧，就開始有啲忘記咗啦。 嗯，不過都正路嘅。嗯，正路嘅，因为我睇，譬如话你拍嗰啲片段咧，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喺晨光嘅面书度睇睇啊。通常你个女系叫你做嘢噶嘛？ 系啊， 妈咪啊，你可唔可以帮我执咗呢度啊？妈咪帮我执埋嗰度啦，抹埋呢边啦，顺便，即系通常系咁样嘅。你个女嘅反应 系啊，尤其是我女咧，即系呢排咧睇完《吹尘厨房》之后咧，佢开始自己学紧阿 Kitty 姐姐咧拍呢。煮嘢食片， 哦系啊，佢都系 YouTuber 系嘛， 系开始整身呢个界别 啊，好啊，其实而家好多小朋友都中意嘅，系、可能即系睇得多咧，自己又想试下啦，咁、我觉得都系一个练习嚟嘅，即系练习下对住镜头讲嘢。其实啦，而家好多小朋友，譬如你话 in 啲学校咧，都系要拍片嘅嘛。我嗰次听阿小白讲咧，仲要一 take 过嘅，即系老师系 啊，老师话唔准即系收到嗰条片咧，翻嚟系要唔准有刀痕嘅， 系啊， 即系唔准剪过噶嘛，系嘛。 所以我剔咗五十几剔啊！ 都 系 个训练啦，你哋讲得好啱。 你讲真噶？ 系啊， 真噶， 细路仔都可以唔 NG。 系啊， 喂，我哋好外行，好好外行。 我剔咗五十几剔啊，钟哥，你知唔知啊？又要氹，跟住咁好多方法啊，用晒。 阿 Vincent 同阿 O， 你哋可唔可以拍一个唔 NG 嘅片今日放上网？ 可以嘅，那條片不要太長就得了，因為我想我捱不過30秒嘅。 試下要跟 Barbie 的乖女學下嘢，可能我哋反而 哇一踢過啊！ 係啊， 係啊。 仲有唔同學校有唔同要求，你又要再拍過第二條，即係唔可以一條片咧就用曬咁多間學校。有啲就可能會要求你用英文講一本書，有啲就話同你講咧，你用中文介紹自己，然後再用中文介紹一本書。所以間間學校嗰個要求唔同，有啲可能突然間問條問題嘅喎，你可唔可以自己講下屋企有啲咩成員，你平時去邊度玩啊？咁又要拍嘅咯喎。 哦， 係啊， 阿 Vincent 你喺外國翻嚟噶嘛？ 係啊， 你可唔可以用英文介紹一本書啊？ 哇！我介绍我得嘅，得嘅，得嘅。 嗯 ，I have a book。 我哋思维都系差唔多。 阿O，咁你用中文介绍一只股票得唔得？ 哦，咁一定得啦。你只要听实开始嘅时候嘅神光第一线。不过我思仪咧拍呢啲细路仔片咧，可能要走景添啊。 点解啊？ 有幾個場景咯，咁先代表勁啊嘛！ 豐富啊， 順便可以話埋俾你聽，我爸爸揸邊個車噶咁樣 啊？林毅係咪需要嗰啲咩換啊、報警啊、噼里啪啦嗰啲咁樣嘅嘢噶？唔使噶。 嗱，我以我嘅了解咧，就問翻啲專家咧，佢哋話咧，通常咧都要求你展現個小朋友嘅幾方面噶嘛，即係又要家庭樂，又要文嘅一面，又要武嘅一面。咁所以我相信咧，其實如果要轉場景咧，都可能係避免唔到嘅，因為除非你屋企真係有曬咁多樣嘢啦，咁都唔係冇可能嘅。咁亦都可以展現到你屋企有幾咁架勢咯。 最勁嘅係咩呢？係佢要一鏡落啊，即係你換場景，但你中間又唔可以有剪接喎，所以你一路喐嘅時候咧，佢就即係一路喐咯個鏡頭跟住。 其實我呢個 都好勁嘅。 我真係有少少唔明點解要一鏡落冇得去 NG 咧？ 因為出面咧太多家長去揾一啲專業嘅公司去到幫我哋拍呢啲嘅叫 interview 嘅片啦。咁入邊咧係剪到天花龍鳳電影咁樣嘅剪到 MV 咁啊。 係啦，咁所以啲學校就。唔想嘅，就想啲家長咧就要最真實嘅方法，咁點咧？為要求佢哋一剔過咯。 喂，咁如果我老豆就係嗰間公司嘅老闆，咁我老豆就係做呢行嘅，咁點咧？ 咁咪一剔過，但係拍得好靚咯。 哦， 係咪啊？即係如果你話要拍一條運動嘅，咁你就佢係可能俾兩分鐘啦，兩分鐘唔剪嘅，你叫你小朋友展現運動啦，咁你就歐多華啦。咁如果你話喂兩分鐘要展現你文嗰面嘅，咁你咪用兩分鐘又好靚嘅屋企報 大字， 係啦，寫大字又好讲一本书都好咩？ 因为如果你剪咗 short 咧，嗰个大字可能系换咗佢阿妈写嘅都得噶嘛，系咪先？ 咁得啦， 即系你要睇到个成果，即系好似做 live 一样，系啦。 嗱，咁啊，我做儿童院线知啦。咁我提议咧，所有幼稚园入学嘅同学们咧，都要睇呢套电影啊，《1917》啊， 《逆战救兵1917》 系啦，就 全一镜落啊， 到底一个戏，所有入学嘅小朋友睇晒先。 啊，不过好似嗰套戏中间都有啲偷鸡位嘅。 咁但係睇唔出啊嘛，一刀兩刀睇唔出。 不過咧，的確咧，因為我之前聖誕節咧，我哋未拍過一條片咧，咪就係我攞咗個手碟翻嚟，咪一啲即係比較上另類啲嘅樂器嘅。 係，聖誕節嗰個。 係啦，跟住我係有朋友咧見到之後，跟住話：喂，你屋企有啲咁嘅，我可唔可以帶個細路嚟拍條片啊？即係佢哋要係因為要做啲另類嘢交俾學校咯。 點解要搞啲咁嘅嘢？就係因為啲小學啲僆仔們翻學嘅時候，就要用一啲比較特別啲嘅嘢 去取悦先生咯。仲要係幼稚園嘅陰光。 你唔好講呢句咩叫取悦先生啫，展現自己嘅才華。你咁樣講咧，入唔到呢間學校，取悦老師咁樣。哇！真係真係僆。 所以家長都要跟著跳就係咁。 好彩我唔係家長嘅， 取老師就得啦，可能。 哇！所以明白隔離房嗰兩個係仲未有小朋友係啱嘅，我都係同翻阿林慧讀阿小白傾下先。咁啊，想問問林慧啊，你知啦。咁琴晚咧，我就幾好留心咧，想睇下究竟你屋企食咩飯。即係你嗰餐團年飯咧，因為你阿媽就喜歡上網煮下餸啊，唔係 上網學煮餸， 唔係上網煮餸，上網學煮餸啊。咁你有個細路中意點你煮餸啊，咁樣啊。咁你屋企琴晚終於嗰餐。團年飯食咩嘅咧？ 我哋咧都系同阿小白一樣，都系有呢個蝦碌啦，都系希望全年小蝦蝦啦。咁跟住又食雞，咁我聽我媽講啦，哇！而家啲龜咧，而家啲雞咧， 雞計個龜定龜計個雞啊？ 我相信琴日系雞貴過龜嘅。我媽話咧，往日買開可能200蚊咁上下價錢咧，琴晚係買咗300幾蚊翻嚟嘅。所以就好誇張。同埋我聽咧，琴日嘅街市行情咧都幾誇張喎。即係我媽媽描述咧，嗱，佢買咗條冬青斑翻嚟啦。 咁跟住咧，佢就話啦，本身去嗰個檔口嘅時候咧，係有十條嘅，咁、 嗯、 佢可以揀啦嚇。咁佢企咗五分鐘咧，賣剩一條。 嗱、啊，咁下次就唔好啦。即系细路仔食东星斑咧， 系 唔好意头啦。 唔好啊，系啊。 东星斑，好啦，晨光第一次，我哋嘅团队咧，再一次祝大家喺新嘅一年，大家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嘅，新年快乐！ 唔该晒，林伟，唔该晒咁多位。室外气温依家16度，相对湿度7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现正生效噶。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晨光第一句， 我会少啲去应酬，早啲翻屋企。每日同屋企人倾偈，就系我最开心嘅时候。 英国浪漫主义作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曾经讲过：财富我不乞求，也不希望得到爱情或知己朋友。头上的天堂或脚下的道路，就是我一切的追求。 今日起身讲嘅第一句，不妨就系同屋企人讲一声，屋企每一个人对我嚟讲先系最重要嘅。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香港电台发言人话，根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不容许 BBC 世界新闻台继续在中国境内落地，对其新一年度落地申请不予受理。香港电台今晚11:00开始不再转播 BBC 世界新闻频道以及 BBC 时事一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通报，对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新闻台继续在中国境内落地的新一年度申请不予受理。新华社报道，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通报，经调查之后，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新闻台涉华报道有关内容严重违反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境外卫星电视频道落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违反新闻应当真实公正的要求，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破坏中国民族团结，不符合境外频道在中国境内落地的条件。英国广播公司对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不予受理世界新闻台的新一年度落地申请表示失望。发言人说， BBC 是世界上最获信赖的国际新闻广播机构，公正报道环球新闻，不偏不倚，无畏无惧。踏入牛年，玛丽医院一名男婴在0:13剖腹出生，重3.89公斤。男婴的爸爸是香港人，妈妈就是南韩人。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2021情人节，听首情歌最 sweet。 我哋系周末有情人嘅诗芬、 崔杰彤。 喺呢个情人节，除咗要送首歌俾自己嘅情人之外，当然都要送首歌俾自己最爱嘅屋企人啦。 咁你想送咩歌啊 ？Perfect。 诗芬，但系呢首歌多数人哋结婚先用嘅、哦。 Kitty， 结咗婚之后，咪大家都系一家人咯。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Alex 啊，牛年边啲生肖咧系犯太岁咧？究竟边啲方位好咧？啊，要去边度摆位咧？即系点算好啊？ 超 B， 你唔使问我啦，你梗系问佢啦。 大家好，我系李成泽，恭喜发财，希望牛年个个咧都系最牛嗰个嚟嘅。记得啦，约定大家，我会喺年初一同年初四嘅尾元康康等你一齐分享牛年运程。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尾元康康，牛气冲天到新岁。 喂，尼基、晓婷，我同明聪幸发现咗一个惊天嘅大秘密啊！呢、这个秘密就系关于农历新年，大家最关心嘅一样嘢就系利是钱啊！ 究竟有啲乜嘢惊天大秘密系同利是钱有关嘅呢？ 咁一于今个星期日早上8至10，听住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咁听完先再去斗利是啦！ 二台通识60秒。 跌伤咧系幼儿咧开始学行路之后经常性都会见到嘅意外嚟噶噃。 嗱，要避免小朋友跌伤啦，屋企首先咧要保持齐整，唔好将玩具啊、杂物啊随处乱放，减少踩到杂物跣低嘅机会。 仲有啊，电线都要收好，唔好散落去墙边啊、柜边啊咁样，因为小朋友咧成日都会周围行噶嘛，好容易棘到，甚至乎咧就会将啲电器由高处扯落嚟整伤自己噶。 嗱，一啲咧有尖角嘅家私角位啦，可以加装角位防撞胶噶，仲要确保啲杂物柜啊、书柜啊、鞋柜等等咧系稳固，以防佢哋翻侧啊。 万一小朋友真系意外跌倒嘅话咧，家长都一定要保持镇定，检查一下小朋友嘅状况。 冇错，如果受伤严重又或者系有怀疑嘅咧，就应该立即带小朋友去求医啦。 以上资讯由儿童事务委员会提供。声音演绎彭晴和你， 二台通识60秒。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香港乱抛垃圾罚款1500大元，欧洲嘅挪威俾人印象当然系相当整洁啦，但系成日都会见到佢哋将啲垃圾抌出街，啊，到底点解呢？想唔想知？答完后。转头话你知， 呢个世界上有精仔、有懵仔、有叻仔、散仔、倒仔，仲有戆居仔，有衰仔、有好仔、扮骨仔、癫仔、蠢仔，仲系个败家仔。细蚊仔、臭飞仔、招积仔、靓仔、打仔，乱咁出刀仔，问你点敢乱生仔？ 挪威乱抌垃圾当然是要受到惩罚啦，咁所以他们对一些不需要的物品呢，其实是处理得相当慎重的。有些家庭会将不需要的物件放出街，或者我们叫抌出街。不过呢，所谓的抌出街都是放在自己家门口。啊，为什么这么奇怪呢？原来他们会将垃圾呢贴上一些标签，令到一些有需要的人呢一眼看的时候就会知道这件是这一家人已经不爱的物件，于是乎呢就自己将它带走。这个习惯其实在欧美很多国家现在都可能会是这样做的，例如现在他们都会透过不同的方法将重用得的物品转赠给有需要的人。讲到底，其实这种行为都是希望将垃圾变为有用物件的环保行为来的。 这些什么来的？ 我怎么知道呢？ 呢啲又系咩嚟噶？ 我点知道、啊？ 问佢啦！ 晨光超新星， 新年快乐啊！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大家新年快乐，钟哥新年快乐 ，Kitty 新年快乐，各位听众啊！ 系 咩啊？各位听众做乜嘢啊？ 各位听众新年快乐，祝大家心想事成，身体健康啊！ 有乜话身体健康啊？ 身体健康， 即系今日初几啊？ 今日大年初一啊！ 大年初一啊嘛， 牛年啊！ 初二都未到，系咪想帮你开年咁样？ 唔系，我读 身体健康咁样。 我读得啱嗰就系牛年， 系真系啊！ 牛年呢个要新年梗系要练好啲个字。 嗱，咁啊新一年啦，咁啊祝阿星。今年就快高長大，真係步步高升啦、啊！同埋嗰啲咩啊？以前啲米缸咧，未廉章揮出去上滿咁樣啊嘛，係咪啊？ 希望我個銀包上滿，唔係去咗我個胃腩上滿啦、 啊。銀包 ，因為我個如果胃腩上滿，我就大鑊㗎啦。 希望你咧就即係上滿啦、啊，無論係你嘅學識，無論係你嘅銀包，都上滿啦、 啊。多謝咁多、 好啦，我就祝你繼續精靈啦。 多謝啦。祝大家就係最緊要係身體健康，開開心心。 健康啊，健康又健康， 健康 真係點啊？今日帶啲咩嚟啊？ 今日帶咗一個咧，係都係俾三個詞語嘅啦。洗米嗱，新手方便棍。 方便棍， 方便棍，咁系咩嚟嘅咧？ 咁嗱，我而家首先就手揸住就系一支类似棍，即系一个棍嘅物体啦。咁其实咧，佢系一个帮你洗米咧，系洗得好啲，同埋系放一啲新手咧，洗米冇咁紧张嘅一个嘢嚟嘅。 但系新手同旧手洗米都 系咁洗噶啦， 咁啊， 因为我自己其实系新手嚟嘅。咁我洗米嘅时候咧，其实洗米通常都是三个步骤嘅啫，倒米落那个电饭煲个煲度，然后就倒水，洗，咁咪四个咯，即系仲有倒走啲水噶嘛。咁倒走啲水嘅时候咧，我成日咧都会做错嘢噶，就因为只手咧有罅，所以咧成日倒嘅时候咧，啲米会倒晒出嚟。我成日都俾我妈话。 等阵先，而家崔神厨房喺度，你问一问阿崔神，究竟啊洗米系咪真系咁样就洗得掂先？ 是的，但是呢因为刚才阿星讲的问题呢、是一定会发生，如果你就咁摆落那个即是洗即是电饭煲的煲那里洗、你倒它因为它的口比较阔嘛，那你的米咪倒埋出来。 你的手一定会浪 不晒。 对，所以其实我洗米呢我是有另外一个胶筛的。 啊 那个筛呢其实。 再倒下去啊。 即係我喺個篩度洗完米，咁我先至將嗰啲米咧擺落個電飯煲嗰度咯。因為佢嗰個篩個設計咧，都可以話係一個神器嚟嘅，我都可以講下。佢咧就好似一個透明嘅兜咁樣啦。咁不過咧，佢喺嗰個底嘅側邊個位咧，就唔係完全係底，係底上少少個側邊個位咧，佢有幾條痕，即係疏窿嘅，但係好幼嘅。咁所以你洗嘅時候咧，其實佢個底部佢依然係兜到水，因為佢下面係冇穿窿啊嘛，佢只不過係側邊少少穿窿啊嘛。咁所以你傾側嘅時候咧，啲水就可以喺側邊流走啦。咁啲米就唔 會走啦。 係啦，咁啊，我就係用嗰個嘅。 哦，咁得啦，咁多謝阿星啦。呢個唔需要介紹，我攞阿朱傑同嗰個咪得咯。 唔係喎，嗱，佢呢個。慳位啲，想聽下佢講先。 我呢個咧就係唔需要頭先 Kitty 所講嗰個篩啦，就我哋用翻平時電飯煲個煲去洗米都冇。 即係而家講緊出邊同用嗰啲嘢係廢嘅咁話。 唔係，只不過兩個有唔同用嘅方法啫嘛。 會唔會刮花個煲㗎？ 唔會啦，係啦。咁我首先介紹佢有啲咩功能先。第一樣嘢咧，嗱佢就係一支棍嚟㗎啦。咁棍嗰頭咧，其實係有一個直膠嘅一個做嘅嘢，佢唔係硬嗰啲嚟噶，佢係軟淋淋噶。咁就係 硬啊， 硬咯，係啦， 硬啊， 硬直膠就唔軟啦。 好叻啊你！ 咁然後咧，其實佢就係貨你洗米用噶啦。咁就係因為你有時冬天嘅時候啲水都會好凍噶嘛。咁我呢啲懶人咧，咁就係攞呢個咧就可以。攞佢，因為有幾個葉喺度㗎， 即係好似扮你啲手指咁樣喺度發啲米啦。 係啦，冇錯啦。咁你倒水，然後你就可以發啲米啦。咁其實喺佢棍柄中間咧，就有塊好似頭先 Kitty 所講嘅，就有啲疏窿嘅位啊。咁佢疏窿嗰個位咧，其實上面仲有個大概係弧形嘅一個擋啦。咁就可以 識擋啊， 擋。 你今日食错咩嚟啊？ 食得太多糕啊，可能 食得太多 黐住条脷咁样， 食得太多萝卜糕啊。 系啊， 系啦，咁佢就有个档啦，咁然后咧，咁佢就适合于唔同类型嘅电饭煲嗰个 size 都得，即系有细又得，大又得，因为佢嗰个档就啱啱好遮住咗。咁然后当你倒水嘅时候咧，疏窿嗰啲位咧，佢又细， 又隔住啲米啦， 又隔住啲米啦，咁就可以。 清乾淨啦。咁同埋佢好方便可以清洗嘅啫，因為咧佢嗰病個病頭，我哋頭先咪有講有幾塊直膠嗰個位嘅，佢係可以拆出嚟嘅。 哦，咁跟住咧。 咁你就可以淨係攞呢嚿直膠去洗乾淨佢囉。 咁呢個唔使洗呀，個病都要洗㗎。 唔係個病都要洗，但係因為有時候呢可能你刮得多呢，佢嗰個啲直膠呢就會開始磨蝕呀。咁然後你就可以買另一嚿膠返嚟就換返落去就裝返落去就得㗎啦。 即係新蒸頭呢其實我係想寬容少少 嘅。未到初三中，未到。 但你今日嘅表現咧，我好難啊，好難將把尺再褪啊， 好難啊！ 你知唔知已經去到邊啊？去到底線啊！ 拉 去到底線，你知唔知啊？首先啲懶音我都唔同你計啦。呢嚿嘢咧，即係新蒸頭，即係我都唔知講乜嘢好。嗱，我嚟做咩啊？你話淨係我嚟洗米。首先呢個真係好似一把梳咁樣。 其實佢嘅形狀真係好似一把梳咁樣嘅，不過個頭咧就佢話即係扮手指要嚟搓嗰啲米。 係啦。 中間個身咧就其實佢有啲似條魚個身咁樣糊地 咁 樣，係啦。咁咧就俾你夾住，即係倒水嘅時候夾一夾嘅。 但係嗱，佢夾得啲水嚟， 啲米又跌咗落去。 跌咗落去，就算啊，即係可能大家喺神光嘅面書度可以睇到條片啦。 嗯。睇點樣用啦 嚇。係啦，你見到嗰啲罅係可以隔到嗰個位置咯。但是你個飯煲如果大少少，呢個就已經得物無所用啦，因為佢本身佢個長度都係得即係你拉闊一隻， 唔係 手掌嗰個 size 咁上下啫嘛。我哋就係放個邊邊嘅啫嘛，我哋唔係放一半嗰個煲噶嘛。即係如果呢個嘅話，我諗應該係大概係大 size 嘅飯煲都可以用。 但係呢個佢係擺喺個飯煲嗰個口嗰度噶嘛。 係啦，擺邊邊度嘅啫，就 係咯， 係啊，就唔使晾曬咁多。 但係你咪撥埋啲米咁先至即係倒個水。 咁咪又多咗個工序。仲要撥埋啲米， 你有手嘛？你有個頭。 首先呢個你買咗幾耐先啊？正 呢個買咗一段時間㗎啦。 買咗一段時間啦，係嘛？即係過咗嗰、那個退貨期㗎啦嘛。咁就唔好意思啦。即係如果你係買咗一個禮拜之內咧，我都提議你不如退佢啦。 即係過曬嗰啲冷靜期嗰啲咧， 唔係啊！佢唔單止係可以用呢一個洗米㗎，我自己會攞嚟洗烏冬㗎。 又關洗烏冬咩事呢？ 烏冬都洗㗎？ 係啊，我自己個人係中意食烏冬。嗱，我條片咧就會用烏冬嚟介紹嘅。我自己個人好中意食烏冬啦。咁有時候洗一洗啲烏冬啲會彈牙少少噶嘛。 咁烏冬我唔使攞呢個嘢隔住啦，烏冬你都唔會成條走出嚟㗎啦。 唔係個會個試過。 嗱，不如咁樣啦。嗱，今日咧我就覺得阿星呢個咧，我都新年咧就唔好將嗰個尺度咧拉到咁低啊，要高翻少少。我真係覺得唔合格啊！今次呢、這、一個，即係新年第一個俾你個黑豬仔咁樣吸一吸先，黑牛啊，真係 黑牛 仔 啊，係啊。 咁希望下一次咧，你就嚟聽書，你唔使帶嘢嚟啦。下個禮拜咧。就崔杰同你攞你个神器翻嚟介绍一下， 系啊，我攞我洗米神器好过呢嚿嘢啊！ 系咯，下个礼拜听阿崔杰同讲啦。 以前过年系咁， 以前过年系咁， 以前过年真系咁。 到底以前过年系点？系时候听下被遗忘的传统过年习俗。 好，嚟到第五日同佳哥倾偈啦。今朝早咧 ，Kitty 继续邀请到香港史地掌故研究者啊周树佳佳哥咧，同我哋讲下呢啲新年嘅习俗啊。早晨，佳哥。 喂，早晨， 系。系啊，嗱，寻日咧，佳哥就同我哋讲咗求签啦，即系万一即系求到支唔系咁好嘅签啦，点样做法啦？就将嗰张嘅下签咧就调翻转嚟贴，咁啊下字调翻转就系一个上字啊嘛，都系一个几好嘅方法，即系自己睇落去咧都好似个心理上过得好啲咁样。嗱，除咗求签咧，即系。问下嗰啲家宅啊，问下自己嘅运程之外咧，我就好想知道呢啲姻缘嘅。好似话咧，初七人一系拜姻缘石嘅，系咪啊？ 如果你去到个姻缘石嗰度咧，唔知咧啲听众知唔知姻缘石喺边啊？而家后生嗰代都唔知，知唔知就系喺嗰个宝云道上边啊嘛，系啦嗰度啦。咁咧嗰度咧，佢就会话俾你听，初六拜系最好嘅。 我初六拜最好啊？ 系啦，但系咧旧嗰批。即係就夠嗰批人啦，即係譬如等於我阿嫲，如果我阿嫲在世咧，今年都百幾歲噶啦，佢喺初七人日去拜，因為人日代表人緣啊嘛，喺人緣嗰日去拜姻緣，咁啊其實係相得益彰嘅。冇姻緣就固然有姻緣啦，冇人緣嘅拜完之後都有人緣，咁你喺工作上邊就會順利好。 都好啊，有冇姻緣有人緣都好啊，嗬。 係啊， 样都好啦，梗系啦，即系喂出到嚟搵饭食，最紧要系人缘啊嘛。 系咯，识人好过识字嘛，真系。 识人好过识字啊，真系绝对讲得啱啊。 但系拜姻缘石有冇话有一啲嘅技巧或者有啲仪技啫？啊，千祈唔好咁样做啊，或者点样咧会即系拜得灵啲咁样噶？ 咁啊冇乜特别嘅，主要真系买份衣啊，买份拜神嘅衣啊，咁样买啦，咁样咁样啦，咁样啦，咪打啲竹啊香啊咁样。不过而家我唔知嗰度俾唔俾点竹点香啦，拜神嘅衣啦，祈福嘅衣啦，咁啊上去就得噶啦。 哦，咁好简单啫。阿佳哥有样嘢想问一下，听讲咧有一样嘢叫做下马签啊，咁系咩嚟嘅咧又？ 下馬籤咧呢種嘢，呢種咁嘅傳統風俗咧，目前喺香港咧，主要就係一啲潮州嘅廟宇或者係學老人，即係所謂海陸風人嘅廟宇咧，可以見到嘅。咁啊，點解會有下馬籤咧？就牽涉一啲即係神話咯。即係意思就話咧，每年年尾嘅時候，嗰間廟嘅神明咧就要翻上去天庭咧去報到嘅。咁啊，幾時咧？就喺借做嗰日，农历嘅年廿三、年廿四嗰两日咧，咁啊做官嘅就年廿三嗰日就借做，做平民嘅就年廿四借做啊。咁啲庙咧就认为咧，我哋间庙里边嗰个神明咧，通常都会喺年廿三嗰晚咧就会离开间庙，翻上天庭去报告， 述职。 咁咧就于是乎咧就有一个 long vacation 啦，就新年嘅。新年假期啊，咁你就剩到几时咧？去到年初五嘅子时，佢就要翻落嚟人间报道，接受人间嘅多忙人间啦。 放完假啦， 系啦，冇错啦。咁佢通常梗有私家车噶嘛，咁古人就冇私家车，系坐马噶嘛，所以咧喺上边放完假啦，报道完报告，摊完落嚟香，摊完落嚟凡间嘅咧，嗰刻即系喺年初四同年初五嘅交界。骑只马落嚟，啱啱开始开工，你去求签嘅话咧，呢支签系最靓嘅，签咪叫做下马签啦。 哦，咁即系话有啲咩想求嘅，就嗰阵时求咧就会靓啲啦。咁 亦都因为咁样咧，所以嗰啲庙宇啊，有啲庙宇咧就会专敲喺呢一段时间咧，就为香港祈福，咁咧就要喺下馬籤呢刻問噶，所以有時咧，你嗰啲人咧去到呢啲廟嗰度咧，點解佢缺曬啲啊？問香港嘅工商，問香港嘅漁農，問香港嘅物價，問香港嘅股市，有籤銀把嘅喎，呢啲就係下馬籤嚟噶啦。個廟嘅廟祝啊，幫大家去求嘅。 明白曬，好唔該曬啊，周雪佳佳哥，咁啊一連五集咧，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傳統習俗啦。唔知道大家就即係去到呢一個嘅世代，仲有冇跟住啦？不過，最紧要都是大家身体健康，新一年心想事成啊！我在这里都祝阿佳哥你事事顺利，百毒不侵。 系，多谢晒，多谢晒。 好好，多谢你。 唔该晒佳哥， 唔该晒佳哥啊，系啊。 你真的要有拜姻缘石噶？ 我冇啦，梗系，诶，节目效果啫。 系啊，阿欧未结婚之前咧又冇啊？ 我冇喎，姻缘都 佢大把啦，冇乜点特别去拜啫。 我冇乜点搞啊？呢一个环节 随遇而安咁样， 搞好啲人缘好啲啦。 我都系咁话， 人际关系咧做得好咧，你成年都过得好顺心嘅。 系啊，个人开心就自然吸到啲姻缘翻嚟噶啦。 你还是你吸到姻缘翻嚟，个人先至变得开心啊？ 两样啦，咁未吸到呢样，咪吸第二样先咯。 阿小白咧， 以前咧未结婚嘅时候，去即系虽然农历新年啦，去日本咪会去神社嗰度顺便拍下手。 我记得你好似讲过话咩？你未唔知求乜鬼嘢，数咗两日讲，跟住就 求生仔， 求生仔，跟住你个太太就出现，跟住就生仔啦嘛。 有好多呢啲噶， 你跳咗好多 step， 大哥你又唔能够， 应该系姻缘先嘅。又不会求仔先就求婚姻缘嘅， 有冇人系我去求子先？求子先，求完子 之后，佢太目标为本啦，实在 跟住就老婆出现咁样，唔系啊嘛？咁其实咧，一年五集咧都讲咗好多以前一啲过年嘅习俗，但系而家已经冇做噶啦，咁所以咧就对比一下，究竟我哋而家咧仲有啲乜嘢做紧，同以前一样啊，定还是已经变晒？咁啊，譬如话一样好简单。你屋企个存盒里边摆咗啲乜嘢？其实已经好反映到个年代嘅变迁啊！而家譬如欧同小白Kitty 应该冇啦，系嘛？ 我冇啊！其实我有谂住嘅，不过今年又咁特别，所以我就谂住算啦，系啊，即系唔好再招呼朋友上。 欧屋企仲有冇摆存盒啊？ 有啊！梁家嗰边就有再摆咯，佢哋都会奉行翻咧八甜嘅，知唔知系 八传统啊， 就系、是、同年子啦，咁啊年生贵子啦，同年偶啦，就年偶年偶年年有啊嘛，咁啊仲有唐耶斯，嗱，唐耶斯嘅寓意系乜嘢啊？钟哥，我估你知道啦。 我唔知喎、 啊。哦， 唐耶斯甜丝丝嗰啲 friend 啊。 系啦，嗱，呢个系押韵啊。唐耶斯即系有爷有子啊，咁样，唐耶子啦、啊，或者会叫做咁样咯。咁啊，仲有 咁就唔应该叫唐耶斯啦。 系我 俾大家利是啊！ 系唐爷子，唐爷子啊！ 但系咁，唐冬瓜个名唔好听喎、啊，咁佢又寓意咩？ 唔系唐冬瓜就啱喎、 啊。点解啊？ 冬瓜 啊，冬瓜， 冬瓜， 冬 瓜好嘢，真系好真实。其实唐冬瓜就睇翻嗰啲叫做典故咧，佢话个寓意咧就系有头有尾啊。今年咁、我唔知系咪因为冬瓜可能头同尾都 系 好一样咁样，系好一样咁样啦。咁仲有即系唐金笋咁样，唐金笋就系、是。 好耐冇食啊！呢只 系啊，有金咯，同埋够笋咯，系咪先？金笋本身都好吉利啊，又笋又有金、啊。 喂，但系呢啲咁样嘅，即系咁传统嘅甜点咧，你仲可以喺边度买得到嘅？ 九龙城咯， 好多 系 啊，花园街啊，嗰啲好多都有。 荃湾都有啊。 以前我哋就去譬如去某一间国货公司，就一次过扫晒所有呢一类型嘅嘢噶嘛，过年。 系，不过你冇话，即系虽然你话周街都买得到，尤其是你话上环啊嗰啲办年货嗰啲，成条街都有咧，硬系有一间半间铺头咧系大排长龙噶。 就系买呢啲嘢。 系啦，即系虽然大家都系买嗰一个种类嘅东西啦，但系可能佢系特别出名或者特别好食咧，啲人都愿意系即系排一条长龙去买，即系唐年牛啊、唐冬瓜啊咁样噶。 唔系个可能咧排最尾嗰、那个。人系唔知嗰间铺头卖乜嘢嘅， 见到一排啦， 见到人卖咗牌咯，咁样 嚟噶。 阿小白咧，小白屋企有冇摆全盒啊？ 原本咧，妈妈就买咗啲开心果翻嚟嘅，咁我谂住挤全盒嘅， 食晒啦， 食晒。 所以冇摆出嚟个盒都冇攞啦。 所以咪直头而家开心咗咯，系咪？最紧要呢样嘢啫嘛。 阿小白讲呢个咧，都引起我啲童年回忆啊。以前咧，譬如话个全盒通常就唔会话年初一先攞出嚟嘅嘛，譬如早两日，譬如年廿八咁样已经摆出嚟嘅啦嘛。咁你唔会摆一个吉嘅全盒出嚟，咁你年廿八咁已经倒定啲糖果喺度噶啦，即系理论上啊。咁最初嘅时候一倒出嚟咧，未到年初一，我哋屋企兄弟姊妹多，就已经食晒，咁冇晒啦嘛，咁又冇存货，咁我阿妈后来就即系学精咗啦，咁佢都攞出嚟，因为佢又唔可以年初一先攞出嚟啊， 我摆满晒啦，系嘛？ 嗱，譬如佢买咗一袋糖莲子咁样。倒兩粒出嚟，咁你食咯，你食曬，跟住成日講，你食曬就冇噶啦，食曬冇噶啦，咁大家又唔敢食，因為驚個全粒又冇曬啊嘛。 即係配給制啦，奉行 配給制。跟住咧，去到年初一，年初一啦嘛，知道阿媽會再倒啲落去嘛，就食啦。跟住佢每一次就倒少少，每一次係倒少少，有客人嚟咪倒多啲咯。咁跟住 咁啊，捱到年初十， 年初十咁樣咯。所以呢啲就係一個家庭裏邊咧，而家就唔會啦。而家通常就係有幾多。就摆几多，或者甚至乎而家啲小朋友咧，都未必会食全盒里边嘅嘢。小白细路食唔食全盒啲货噶？ 佢应该唔系好食噶啦，除非佢摆嗰啲系真系糖果啦。如果你话放糖果朱古力佢食啦，如果你摆系摆瓜子啊开心果呢啲咧，其实佢都麻麻地嘅。因为第一佢唔识食，除非你买嗰啲瓜子，而家市面上有啲系咩啊？剥埋壳嘅，剥埋壳嗰啲咧，咁佢就可能会食啦。 剥埋壳嗰啲，你敢唔敢食啊？ 都咁嘅， 又系嗰个白云凤爪嘅道理系嘛？到底系点剥壳嘅咧？ 系咪又后边加有个冇牙婆？ 但系冇牙婆应该剥唔到咯，咁难剥呢样嘢。 啲黑瓜子你冇可能冇牙婆帮手啦啩？ 都系用啲仪器嘅应该。不过你唔好话净系全盒里面嘅嘢会变啦，即系以前就可能好似阿 O 咁样好传统，摆啲白甜落去嘅，咁慢慢演变就唔同嘅各式各样兴嘅糖果啦。其实连个全盒个样啊都有变，即系细个咧，我好记得，我好中意屋企个全盒，因为咧你一个全盒即系年年都系用佢嘅，好少会换嘅。咁我嗰个咧就系有两个好似嗰啲福星嗰啲，即系着住肚兜嗰啲福星仔咧，就喺个全盒上面个样。咁佢咧就有唔知五个定六个嘅圈圈，中间有一个圈圈，咁就可以转嘅，就红当当红色嘅咁，即系好传统咁样啦。咁年年都系用呢、這个，但我见到而家我朋友屋企嗰啲咧，已经转晒一 一啲好時髦嘅設計啊，木啊，即係啡色啊。 而家嗰啲 北歐風啊，咁樣北歐風，但係明明呢個係中國嘢，但係變咗北歐風嘅糖果盒，即係幾 fusion 啊呢樣嘢。 但係嗰幾個傳統係咩樣啊？ 日式少少嘅都係，係啊，傾向和風少少，不過都係紅卜卜咁樣嘅。 咁啊，喺呢度希望大家甜甜蜜蜜啦，食多啲好嘢啦。 當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2月12日是一年的第43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322日。2001年2月12日，由6个国家的科学家共同参与的国际人类基因组公布了人类基因组图谱及初步分析结果。这个被誉为生命科学的登月计划，为人类揭开自身奥秘奠定基础，对23对染色体及 DNA 大规模测序，最终绘制出一张类似化学元素周期表的人类基因组精确图谱。目前科学家都可以从公用数据库获得精确的人类基因组序列，对人类遗传学及其影响人类健康或者疾病的机制进行更精确的研究。2月12日出生的朋友拥有惊人整合周遭环境各种迂回事物的能力，经常担当起人与人沟通的桥梁角色，喜欢从自己立足点分析情况，果断，不轻易接受中途变更的提议。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坚毅的性格可不可以帮助你在精密科学上的追求？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我哋不断寻求隐藏喺人体嘅密码，最终懂唔懂得利用呢啲密码开启我哋思考嘅模式，还是只系剩低一堆数字？ 猴年烧花市是市民农历新年的必备节目，虽然维园年宵的举办一波三折，并且只能够营业至大年初一的凌晨零时，但是年宵在昨日就是越夜越热闹。晚上市民吃过团年饭之后，纷纷出动去维园买年花回家过节。有花市档主说，由于今年的排档少，生意比起往年好。有桃花档主表示，入场的都是有心买花之人，今年比起往年反而多赚30%。东方日报报道。 苹果报道，防疫措施有望年初七放宽，但是条件是顾客进入餐厅或者处所要扫安心出行二维码或者登记个人资料。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昨日进一步交代细节，顾客进入受规管的场所需要登记姓名、联络电话和到访场所日期和时间等资料，处所需要保留31日，即使是外卖只要进入食肆范围就要扫码或者是交资料。不过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透露，中心至今暂时未透过安心出行程式追踪到确诊个案，虽然累计有少于20名的确诊者有安装程式，相关资料发送到同场其他人的手机，但是未有人回应，当局亦都不能够按程式追踪他们的下落。是苹果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政府再出现人事变动，政府昨日是公布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陈瑞夫以健康为理由请辞，本月28日离任，不过暂时未有公布接任人选。现年48岁的陈瑞夫透露有高血压家族史，即使食药亦都未能够有效控制。为了顾及身体和家人，故此是作出请辞的艰难决定。但是他强调，请辞决定同现时的政治气候无关，亦都没有任何移民打算。请辞只是希望全心全意休养，希望外界不要作无谓揣测。东方日报报道。 苹果报道，据了解，过去3个月，卫生署最少有20名医生和牙医辞职，当中最少4人私下表明不想签署声明而递信。卫生署回复说，部门过去3个月有80多名的医生、牙医、护士、科学主任、牙科手术助理员请辞。2020年这些即系离职的人数是58人。据悉，单是过去3个月，卫生署已经有最少10名医生和最少10名的牙医辞职，当中有人年资超过10年。是苹果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 近月陆续入伙的将军澳居屋雍明苑经验垃圾海，大批建筑废料和纸皮等等的垃圾铺满大厦对出的空地范围。有居民就说怀疑是因为大批住户同时入伙过年赶搬屋，大厦的楼层都堆满弃置家具，甚至有用过的口罩。另外有雍明苑旁边的私楼居民就不满垃圾海传出臭味，兼且沙尘滚滚。有当区区议员批评房屋处对入伙的安排失当，而对雍明苑的管理公司亦都监督不力，担心垃圾处处会出现播疫，兼且是火警的风险。东方日报报道。 蘋果報導，政府上個月向立法會提交的2020年入境修訂條例草案，授權保安局長訂立規例，以令入境處長可以獲取運輸工具，即是飛機上乘客和機組人員的資料，更加可以禁止飛機運載有關人士。大律師公會就草案提交意見書，質疑有關修訂將會授權處長禁止任何人離開香港，但就沒有提出任何正當理由，以及防止權力遭濫用的保障措施，令人不安。是蘋果的報導。 在社評方面，《東方日報》的政論說，抗疫超過一年，香港人新年願望自然是身體健康，亦都希望政府可以加緊把關，早日遏止疫情。可惜圍觀者錯過了去年頭封關防疫的時機，令到疫情由鼠年跨越牛年，依然是未能夠平息。昨日年三十晚又有超過20宗確診，比起去年同期的3宗新症，一年過後竟然更差。而且當時未有實施禁聚令，而今時今日又禁堂食又封區，依然是日日雙位數字確診，在兩岸四地最為落後，通關無望。內地和澳門早已經通關，只有香港私人獨潮水。疫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抗疫的措施变本加厉，迟来的封区劳民伤财，市民饱受重重限制，团年饭都食不到。 政论又说，抗疫越抗越衰，经济每况愈下，香港整体的状况不但比回归前更加差，甚至衰过沙士时期。国际金融中心空谈环保减费未见收效，部门各自为政，对于社会种种问题避而不理。一场世纪疫潮就将计时炸弹逐一爆开。政府对于垂死乐园、过气企业慷慨拨款，海洋公园和注资国泰航空倒先落海百亿元计，面不改容，造成千亿元财赤，却找小市民开刀。长者2元乘车优惠蚊蚊计较，冻结最低工资忽视蓝领，基层最关注的房屋问题却长年未解决。基建样样蚀钱，远水救近火，6000亿元明日大屿惹嚟掏空库房的质疑，民怨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累积，终导致怒火焚城，一发不可收拾。是东方政论。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今年春节，市民应政府的呼吁减少聚会，但大家仍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向亲戚朋友送上节日的祝贺。新一年是金牛年，牛上升勤奋坚毅，我相信只要大家努力打拼，香港一定可以再创高峰。我祝大家和气吉祥，事事顺境，身体健康。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年初一的大壮开咪啊，电话旁边林慧梗系接通了大壮咪啦，恭喜发财啊，大壮咪！ 恭喜发财啊 ，Barbie 啊，咁啊，早晨早晨啊，即逢今日真系大年初一，我哋咪首先要向啲听众咧，即系都恭喜一下咧吓。 梗系啦，我就恭喜大家咧，赚尽金牛，全年都丰收啊！ 啊，真系叻女识得用牛字啊，不过咧市面上咧即系揾个同牛有关嗰啲公贺语咧就唔系特别多，国外有噶、为免啊即系选择错误啊引起不雅。有个牛气冲天的拍仔应该啱嘅。咁、另外就去年咧就鼠年啦，吓唔知系咪真系有关啊？竟然啲疫情咁严重啊！咁希望啊呢只啊老鼠啊啊带走晒啲疫情，嚟翻我哋只金牛咧就默默耕耘，系少啲是非，多啲工作啊！ 大家咁话啦， 可能咧都想去恭祝一下自己啲行家啦吓，嗰啲啊大中细律师咧，去到法庭啊，对住啲老爷奶奶咧，就唔好觉得自己对牛弹琴啦吓。如果咁啊，先决条件咧就自己 check check 啊，等朕 check check 自己咧，就会唔会讲嘢都五音不全啦，人都唔明，咁点令到老爷奶奶明咧？咁啊 系吓，即系多方面嘅协调啦。 系啦，恭喜完毕之后咧，我哋睇下啊上周有啲咩法律界。或者法庭的事件比较令人留意啦、自不然呢就之前都讲开啦，生果报啊大老板啊黎生呢担保定唔担保呢终审庭有个终极判决喎。咁啊对法律界都有啲人士呢留意住嘅。咁如果一般方众睇到就话啊唔俾担保喎咁样。咁系唔系就系话佢可能系罪无可恕啊，罪大恶极咁咧咁，就请大家留意呢个判词就唔系讲呢啲嘢嘅， 系 个判词纯粹咧系一个程序上嘅考虑，有啲似咧吓啲司法复核咁啊，唔系针对究竟行政机关有冇做错啱唔啱嗰件即系大是大非，而行量咧佢哋程序上咧有冇出错， 系 简言之咧，咁啊终审庭系话乜咧就话啊原来咧。高等法院批准担保的大法官呢在考虑、这个国安法和这个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的时候呢、那个考虑的思维呢 思路历程呢就不是那么恰当的，就应该是另外一个方向想的、因为这样落，所以上一次的考虑呢那个思潮起伏错了呢，于是就不应该批担保 了。 唔代表咧呢位啊黎老板之后唔可以申请担保喎，即系佢可以，似乎系咪无限次可以申请担保啊？ 吓，即系今次嘅程序唔得，但系可以再嚟过。 系啦，咁下一次咧，大法官就会哦知道终审庭嘅要求系乜，咁啊按嗰个思路去谂咯。谂完一样咧可以俾或者唔俾， 系 无限次咧就讲嘅啫，因为。在法律上都有些原则的、除非有新的状况改变，还要是关键性的重大的改变、否则呢就不应该呢再申请下一次的担保的。往后发展就看看怎样 咯。是 咯。那另外呢就由这件的案件呢引申出来呢就有些传闻就说将来审国安法的时候呢就即使在高等法院，不过会有别于呢是过往高等法院审刑事案呢是必然有陪审团的情况、可能呢就是没有 jury 啦，自己一个单一法官去主审、亦都惹来一些议论。咁当然啦，即是如果没有了陪审团呢会不会将来引申啊其他罪行都没有呢，咁样。有个好处的。 点解啊， 哎呀少了一些亲戚啊朋友啊姨妈姑爹呢就不知几时定是他们的亲戚朋友呢就问你哎呀边个边个咦你做这行啊，喂我收到张信呢就说要做啊陪审员怎样可以不做啊，咁样我都不知道怎么答。唔话你听，你系唔知咪话我高斗咁讲你听，我都唔知有冇影响司法公义噶嘛？咁冇陪审员落，咁咪唔使咯，系咪？话虽如此，不过咧就要以正视听嘅少少，系如果我识嘅话，咁有啲坊间人说咧就话，外国都系咁啊，仲举埋英国做例子咁啊？ 乜真系咁咩？ 咁嘅样嘅曾经试过，你知英国咧就分开几个地方噶，有个爱尔兰啊，北爱尔兰咁样。曾经有啲。 係愛爾蘭共和軍咧，就同呢啲英格蘭咧，唔係踢足球嘅，即係就打下仗咁打，哇！出到啲又機關槍，又呢、這個炸彈啊，啲咩分黨啊、分黨咁樣。咁搞到終於試過咧，英國咧就上議院一個大法官咧叫 Lord Bidlock， 咁咧佢就倡議咗、建議咗、亦都實行咗咧一種係冇陪審員嘅法庭。去审呢啲重嘅刑事案，咁啲人咧就叫嗰啲法院做 deploy court 添，咁问题咧就系佢哋嘅见解或者基础咧就系话惊住啲陪审员咧就俾啲共和军去搞嘅，咁啊但系事后咧呢、這个咁嘅安排咧都系惹来好多批评嘅，咁当然香港审到国安法呢啲国家大事，咁我艺文啊知有几严重啦、咁啊当然有视乎发展嘅需要啦，咁啊睇睇咪真係需要避开咗冇陪审员呢，咁陪审员有乜作用呢，就係话佢唔係个法官自己单一嘅，佢係人民嘅代表，不过另一方面呢亦都有啲法官呢即係質問啊，唔係係夢中聽到咧，就佢哋都即係覺得有時候陪審員呢個制度咧有佢困難之處。 點解咧？ 點解咧？就因為有陪審員嘅審訊裏邊咧，法官就需要向佢哋講解法律嘅嘛。 係啊， 咁其實嗰啲法律咧嚇、逐個題目咧，就算係啲法律學生都花上啊成年去讀噶嘛。咁但係急就將一次過咧就講解曬佢聽什麼？举证责任啊，举证标准啊，甚至冇啲证据法上面嗰啲咩假设啊、推定啊，吓、亦都可能有一啲系全民证供啲咁技术上嘅嘢，咁啊而且仲系单向嘅、唔系双向的，除非有少少问题问嘅啫。 系， 咁平时你知啦，就算教小朋友啊，嗰个法律啊，其他嘢。咁有啲堂課俾佢做下噶嘛，俾佢識唔識噶嘛， 係啊， 然之後仲俾家課翻去俾佢練習噶嘛， 係啊， 唔係點知佢得唔得嘅啫， 係啦、 啊。咁但係咧，陪審員就唔係喎，你講咗基本上係當佢識噶啦，七個好九個佢咧，起碼當佢起碼個個都合格噶啦，咁 係。 咁中間其實佢識唔識嘅咧，咁樣咁啊，天知地知神知啊，一樣嘢。陪審員就抽籤抽出嚟，就係噶啦，個命運在佢手上。咁所以咧就唔係黃藍問題，係實質問題，因為陪審員呢個存在啊，應該嘅價值啊，樣嘢咧，可能三十年前、四十年前嗰啲法律典籍啊，嗰啲學者都有好多討論嘅。唔係因為政治性都係提出咧，大家睇啦。另外呢仲有呢个新任大律师公会主席呢咦遭到批评喎、见到前特首梁生呢有封英文函件直接俾佢就要佢回头是岸下马咁样。哇睇下梁生啲文采呢一篇文章里面一段段落呢都好多个 political 呢个字做 prefix， 都相当有政治氣候濃郁啊！ 係啊， 其實咧，我覺得咧就未必一定要更換呢個大律師公會主席嘅。 係 個人預見就可能係改名唔係幾好。應該趁住新丁頭改個啦，叫夏利士啊嘛。本來利士咧就中國人都喜歡嘅。 係啊， 咁但係夏字冇乜意思喎。所以佢跟之前嘅大律師公會主席啊，大幾支個大字。 哦，大利士。或者派利是都 OK 啊！ 我细个有只烟仔啊，而家讲得叫摩利是啊，咁佢嘅广告就摸下都利是，咁嘅样咪少啲是非，多啲人喜爱咯，系咪？ 今日咧大年初一，我就好想改名叫做豆利是啦。 哎呀，呢啲啊，除咗改名之外，实质收益先至重要嘅。 系啊， 睇下小 Pinky 今年数数手指。有几多利是咧吓？ 你啊，要之后先结算啊，下个礼拜话你知。 唔该，芭比。 好啦，唔该晒大壮咪。 晨光第一线同大家拜年。 今年见面唔系太方便， 转个形式喺网上同你拜年。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晨光第一线上拜年团。 喺今日咧。我哋揾到一個喺香港住嘅日本朋友，都係我哋成功第一線嘅 fans 嚟噶。喺我哋側邊咧，咪邀請咗一位嘅朋友啦。佢咧就叫做岩見龍馬生啊，日本人嚟嘅。咁但係佢喺香港住咗好多年噶咯喎。 我喺香港出世嘅日本人嚟嘅。 唔怪之廣東話講得咁好啦。 係啦，都算係本地日本人。 啊，咁但系喺香港都住咗咁耐啦，咁你会唔会每一年嘅农历新年嘅时候已经系同我哋香港人一样，用我哋中国嘅传统方式过年，定还是你哋都会保存翻咧日本嘅过年方法噶？ 嗯，咁啊，好简单啦，即系我哋日本人就即系咩啊？过年呢把过年时代嘅即系。入乡随俗啊， 随俗，入乡随俗。 所以咧，我哋庆祝两次嘅喺香港，即系一月一号咧，我哋就庆祝日本式嘅，跟住到旧历年咧，我哋都会庆祝嘅咁样。 日本人点样庆祝噶？我哋即系喺香港咧，多数就真系煎下糕啊，跟住诶讲下啲好意头嘅说话咁啦。日本人系点庆祝法咧？有冇多啲嘢玩噶？ 系都系食嘢咯，好多我先知咧。多年啦，你知道好多五顏六色嘅好靚嘅嘢，即係新年我哋就食呢啲，即係多數都係又係成家一齊屋企人一齊食飯咯。 咁啊，阿龍馬，其實我見到咧，你後邊有好多 糕啊，見 到 嗰個咩嚟嘅錘仔嚟嘅， 有個錘仔 年糕啊， 係啊，呢、這個係就係話 年糕， 講係日本人過年嗰個方法啦。 嗯， 係啦。咁咧就日本人過年方法咧就係、是、年糕係好大一個重要嘅aspect 啦，因為通常咧我哋就以為日本人咧就新年戰揼年糕嘅，不過咧正確啲咧講咧就係、是、過年前揼定嘅糕， 即係其實係咪個個屋企都會有一個咁大嘅兜喺度揼啊？定係真係特別嘅人先會？即係可能話要考個牌咁先會做呢、這個揼年糕嘅一個方式㗎、嗯。 哦，咁又唔使嘅，即係呢啲係傳統嘢，所以點講咧，即係阿爸教你點做嗰啲嚟嘅。咁同埋通常一般家庭就唔會有呢啲啦。 同埋咧，嗱，既然岩健先生喺度，我哋梗係問佢啦。嗱，如果我哋成日講話恭喜發財啦，咁、如果你話岩健先生，不如加一句，如果我哋見到日本人喺新年嘅時候，我哋係咪講恭喜發財定係講咩好咧？ 是如果真係真係十二月過年，真係個過年之前呢，你日本人通常就講如果我讀書喎， 如果我讀書喎，即係希望明年會好嘅咁樣。 係啦，如果你唔會見佢，咁人哋個明年好嘅，咁就過咗年之後呢，就明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今年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嗯、好长啊！牛医生，有冇短板啊？有冇短板等大家容易啲 pick up 啊？ 咁咧最短咧就阿基马斯，咪到就今年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阿基奥咩可托哟罗？ 阿基奥咩可托？ 系啦，阿基马斯，我咪啲都ございます。咁我哋后生人咧就讲阿基奥咩，即系好短咁嚟。 阿基 奥 咩？ 阿基 奥 咩？ 阿基奥咩？ 咁啊，就学呢句啦。 阿基奥咩？ 阿基奥咩？ 阿基奥咩？ 晨光追踪三十一。 恭喜发财 ，Kason 罗启山。 喂，恭喜发财啊 ，Kitty， 恭喜发财啊，钟哥梁明忠。 恭喜发财， 身体健康 系啊，最紧要呢样啊，罗启山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嗯，冇错啦，就是、过得有意义啊，唉，最紧要啊。喂，咁啊，今晚咧就系、是、大年初一啦，咁啊，有啲乜嘢系俾你哋睇嘅咧？咁样。嗱，頭先講過啦，身體健康啊，咁所以咧喺7:07嘅時候咧，就有醫生與你啊，啊就有一位咧就係、是、醫學人啦、啊，就係、是、趙偉仁醫生啦，咁佢咧就身兼咧就係、是、香港中文大學嘅醫學院副院長啦，咁啊同埋咧亦都係咧賽馬會微創醫療技術培訓中心主任喎，咁啊今次咧佢就會同大家講下咧，即係微創手術咧，除咗咧就係內窺鏡啊、機械人咧之外咧，就有啲乜嘢咧咁樣啊？原來咧佢咧即係手勢咧，唔單止外嚟操控呢啲微創嘅人勁啊，佢仲係一個國畫師嚟噶，係、啊。咁咧，佢咧又會畫下呢個國畫，咁佢會同大家咧分享咧，就係呢一個藝術啊，點樣影響佢嘅行醫之路嘅。 嗯， 啊，即係會咧，即係隻手好似喺畫緊國畫咁樣咧。 係。 啊、見到你嗰啲即係五臟六腑咧，佢又會有啲另外啲嘅感覺都唔定啊！今晚就出去睇睇啦。 好， 咁去到呢一個咧，日常8:30啊、日常8:30咧，哎，第一樣嘢就同大家講錢啊。每到农历新年呢，咁小朋友呢定收到咗利是啦，不过今年呢就可能打个折啦、 嗯 啊、因为呢拜年嘅次数呢，如果你根据 政府呼籲咧，你哋就要減少嘛，咁樣。咁但係個問題嚟嘞喎，小朋友收到利是咧，究竟佢點樣去運用呢？以前咧就好簡單啫，一定係咧年初一好多，即係我哋以前咧細個啦 ，Kitty 唔知唔知啦。譬如你話嗰啲文具鋪啊，嗰啲可能係到初八啊，甚至乎係十五過咗咧先啟示嘅。 嗯， 唯獨是有一樣嘢。但是玩具铺啦， 系啊，都无忧好滞啊， 吓嗰啲乜记嗰啲咧，梁永忠我最知啦， 系啊， 年初一都开啊， 系啊， 点解啊？你即时就拆利是，走去买模型啦嘛， 当然啦， 好吸引啊， 系啊，咁究竟啲父母应该点样嚟教啲细路仔咧，好好咁样去理财咧？又系呢个时候啦， 嗯， 咁另外咧 ，Chef Eddie 咧就会同大家，一整呢一个咧，松鼠型牛。啊、宋鼠型牛的菜会不会是牛肉呢？ 是咯。 是啦。那不是喎、啊。今次呢就教大家呢就是整这个叫龙虾丸仔翅。 啊都好 啊笑哈哈。 冇错啦。咁样啊咁究竟呢佢里面嘅丸仔翅呢系咪就系粉丝嚟嘅呢 嗯。 咁、啊、究竟龙虾呢又系啲咩嚟嘅呢咁样。咁今晚就去睇睇啦。 嗯。 咁另外讲乜讲物呢就系、是、讲下呢个生机素食啦。咁啊咩嚟嘅呢就是、用低温烹调素食啊。 嗯。 係啦即係嗰陣时都我都试过呢即係话唔可以超过42度嘅。咁点样可以即係、就是、食得滋滋味味又健康呢 係啦多唔多选择嘅呢 係啦、我见到呢我见过嗰啲呢用核桃咪用呢个腰果做嘅蛋糕。 咁 原来成本呢一个一磅呢都要成即係要用有机腰果啦。 嗯。 都讲緊成$800一个 喎， 系啊，咁究竟点样可以做个饼底唔焗、啊？但系你又感觉自己会食紧呢一个焗出嚟嘅蛋糕咁样咧，炒菜咧又唔用火、啊，用手炒、啊，原来就系捻下捻下咧，捻到嗰啲菜咧硬嘅地方软熟啊，等你可以入到口咁、啊、样， 系 啊，都系另一番滋味嚟噶。咁、今日咧就我哋三个都要睇啦，就系9:30零距离科学啊，回顾远前瞻咧就去到呢一个科技日常篇啦。咁佢讲嘅咧就系互联网啦、电话、人工智能咧、机械人等等咧，就系、是、最初嘅初衷咧就简化我哋生活啊嘛，等我哋生活上方便啲啊。但系而家有冇发觉咧，所有嘢转得太快啦，你根本咧就唞唔到气。 嗯，好忙啊，有时即系换啲电话啊，换电脑啊，嗰时啊，其实有啲惊添啊，甚至。 原来话咧，我哋以前即系上几代人咧、可能一生中咧只系会经历到一次嘅科技革命嘅啫。 吓、咁少？ 真係啊，因為以前嘅你嗱， 即係由 call 機變電話咁樣。 農業嘅時候咧，譬如話啊，佢哋即係幾百年前咧，可能就係、是、我發明咗用鋤頭呢樣嘢啊，咁樣可能就係有一次咁嘅改革啦。跟住工業革命，佢可能一生人遇到一次啦。但係原來我哋呢一輩咧。已經是超過10次以上了科技革命， 即是平均一日一次咁樣嘅咯， 可能是幾年一次啦。咁你想想我哋以前咧，即係讀書啊，交功課啊，用互聯網交去俾啲外國先生咧，仲要而掉掉掉嘅咁樣，話送一份文件咧，講10多分鐘啊，而家。喂，你成個 website 落嚟啊，有2秒可以嫌你慢啊，係咯咁樣，今晚就可以睇下之餘咧，反省一下啦。 好啊， 咁啊，唔該曬 Kason 啊， 新 年愉快，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早上9: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踏入牛年，有两名婴儿在凌晨零时出世。其中港怡医院有一名女婴在大年初一凌晨零时零分顺产出世，重3.41公斤，是妈妈的第一胎。另外，玛丽医院一个男婴在0:13剖腹出世，重3.89公斤。男婴的爸爸是香港人，妈妈就是南韩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通报，对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新闻台继续在中国境内落地的新一年度申请不予受理。新华社报道，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通报，经调查之后，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新闻台涉华报道有关内容严重违反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境外卫星电视频道落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

因为做人最紧要 happy， 所以 New Year 要 happy 啦，系唔会叫你 rich 噶。中西文化真系大不同。咁你觉得发财同快乐边样紧要啲？快乐唔一定会发财，发财必定会快乐。又系嘅，又系嘅，好多人都系咁谂。所以小朋友细细个就要教佢哋讲恭喜发财，即系话细路仔已经知道最紧要发财咯，乜都冇所谓，做人最紧要发财。所以过年嘅时候，家长必定会同啲细路仔讲，去拜年你记得同人讲恭喜发财啊！呢啲可以话系幼儿教育，佢哋大个之后点会唔知道最紧要发财呢？如果他们成长之后又发不到财的话，问你拿钱，你不可以怪他们的，因为由细到大是你教他们发财大过天。另外，我们通常恭喜人的说话都是跟不劳而获有关，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做极都没有收获，所以过年的时候就要是这样说，因为就算不成真，听下都开心。例如做生意的会祝他一本万利，我其实都好想问，有些什么生意是会一本但是赚到万利的呢？除了偏门我真的想不到，如果有的话我都好想做。我们又会祝人横财就手，有横财都不够还要就手，即是行多两步都费事。其实我们做人都挺贪心，贪心得来还要懒惰。如果我们在新年恭祝人家的说话，就是代表我们平时没有的东西，但是希望它会实现的话，我在新的一年讲这句，祝愿世界和平，香港家和万事兴，就算不成真，听下都开心。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春节笑微微，财神陪住你，时时大四喜，恭喜恭喜，福到你们眉，长长马都胜利，周年有运气。恭喜恭喜，考试冇话肥，儿童成大器，才华要世纪。恭喜恭喜，鸡靓鸭又肥，人人有本有利，声名遍万里，多吉多利，年头好景好到尾，添屋添地，文咸东街归晒你，恭祝街坊老友记，个个一切顺顺利，老李老四互助又和气，恭喜恭喜，婚礼快定期，同鞋连理，连随就有喜，恭喜恭喜，夫妇冇别离，人人冇乜禁忌，精神夹健美， 神厨房星期五 special， 饮饮食食大字典。 初一翻到嚟直播室开咪最开心系咩事嚟？ 最开心就系可以同你倾偈， 最开心就可以收到钟哥嘅大利是啊！ 系、哦，多谢钟哥， 台长啊，彭爷大利是啊！ 多谢彭仔，开 心啊吓！咁啊 ，Kitty 诶斋收最开心， 我你冇咁样揶揄我得唔得？ 有输入有输出， 我都有。 派出去噶，我都有派，会派俾小白个小朋友啊，啲小朋友我都会派嘅。 系啊， 我 都系小朋友嚟。 我今日security 我都派咗啊。 security 系啊， 即系咩啊？ 即系 保安哥哥。 保安哥哥， 点解要讲英文呢？ 因为我谂唔到个中文得而家。 讲开保安，讲两句先，真系忍唔住。今日一出门口，即刻好好口，蒙生，恭喜发财，蒙生。有几个保安从来未喺我大厦出现过。 生面口？咦，生面口？ 唔系生面口， 直头系。 Never see them before， 完全睇都未睇过佢哋嘅， 从 未见过，从来都没有。跟住走出嚟，咁我都啊留下买路钱啦、啊，我称之为。咁啊，大家就开心啦，即系派嘅开心。啊，叫做咧，收嘅亦都开心啊！新年咁啊，今年咧都会有啲朋友都会选择一啲 best friend 啊，或者屋企人咧都要拜拜年。譬如我自己，一人会翻去爹哋妈咪屋企嗰度啦，食下糕啦。大年初一一定系咁样过噶啦。咁但系咧食糕咧 ，Kitty 今日有啲煎糕 bell 嘅技巧啊，系咪？ 冇错啦，嗱，我唔知道咧。大家煎糕啊，嗰、那个技巧去到咩层次？ 超卓 系啦，但系咧，如果真系好似你咁讲话，有啲朋友仔嚟屋企或者有啲亲戚咧，就唔能够即系失礼嘅，系咪先？即系整完个糕出嚟，即系唔可以窿啊，或者黐晒底咁样噶嘛？咁我想问一下阿 O， 你自己即系洗碗部啦，有冇负责下煎下啲萝卜糕啊？ 完全唔识煎， 完全 煎亲都窿。 煎 有阵时有啲尾水噶嘛，萝卜糕咧，屋企人食唔晒嗰啲咧，自己晏昼啦，譬如做完晨光啦，又未做湾仔嗰档财经之前咧，咪喺屋企煎牛糕食啦，费事频频扑扑啦， 窿嘅， 窿嘅，窿唔紧要，仲要入边都唔熟唔热，太窿嗰种， 即系外面已经窿咗，里面仲系冻嘅， 系啊， 呢啲就系冰。加火啦！ 喂，芋头糕常有呢个情况， 系 小弟煎糕 系 第一炸啦， 嗯嗯， 第二就系常有呢个情况。拜师求问，点样做好？ 嗱，首先咧，我哋讲下啱啱攞翻嚟或者啱啱蒸好咗嘅糕啦， 嗯、 好唔好话即系新鲜啊？好似蛋糕咁样一焗完咧即刻食，或者即系好唔好一拎咗翻嚟咧即刻煎咧？咁啊最好咧就唔好、啊，因为啱啱蒸好咗嘅糕咧就唔建议即刻煎嘅。 牛扒咁啊！要点啊 ？Yes, yes, yes, yes. 系啦，冇错啦。 我点估到原来煎出嚟嘅糕，以至买翻嚟嘅糕，唔建议即刻食咧。 唔系煎出嚟嘅糕，系即系蒸好，即系譬如啱啱阿三婶即系蒸咗底萝卜糕送俾你，咁新鲜，你有冇即刻攞嚟？煎咧，你最好咧就摆喺雪柜一阵先，系、哦、啦，因为咧啱啱蒸完嘅糕点咧个水分仍然比较多啊，会出水啊，咁、嗯、放入雪柜咧，雪一雪佢咧就有助收水。咁、 哦、 有咩好处呢？就系、是、你煎嘅时候咧就唔怕咁易散开啦，咁啊成功率就会高啲啦。咁、 嗯、 所以咧。亦都话咗俾你听，就唔需要咧喺雪柜攞咗出嚟之后咧又等，因为其实佢啱啱喺雪柜攞出嚟嘅状态咧就系最好噶啦，因为雪过去就啱啱就叫做收咗水啦。咁、嗯、第二啦，点样煎萝卜糕唔黐底得嚟？最紧要咩咧？外面有金黄色嘅脆皮啊嘛， 系咪要落好多油啊？ 就唔需要落好多油，但系咧嗰个镬咧一定要热，热镬冻油呢、這个秘诀就要记住啦、哦。你讲一次啊！ 熱鍋凍油， 冇錯， 呢、這個秘訣你就要記住啦。我成句都記得，再講多次。咁係咪用生鐵鍋又有冇好啲咧？定係無敵鴛鴦鏟又要出動咧？ 嗱，就唔需要搞到咁多嘢嘅、嗯，你只要個鍋夠熱，咁你咧就唔會咁容易黐底噶啦。如果你個平底鍋唔夠熱嘅話咧，啲糕就比較容易黐底，咁、嗯、咧就好難做到咧就金黃色噶啦。外脆內軟嘅蘿蔔糕咧就冇你份，咁所以咧記得燒紅咗個鍋先至落油。 嗯、 好啦，點樣煎煎下唔散呢？咁、哦、首先本身你底糕都要整得好先啦，有啲本身都即係嗰啲粉嘅份量唔啱就容易散。 削啲啊！我媽咪會用呢個字去形容，哎，底蘿蔔糕咧。好削啊！今年咁样， 系点样唔散呢？就系、是、切忌心急。 哦，切忌 有啲人咧，好怕，好想话煎到佢外脆嘅时候咧，就开大个火，咁啊，咁个皮一定脆啦。但就好似阿欧你咁讲啦，容易窿咗，里面咧、哦、都仲系冻嘅。咁同埋咧， 我心急啊，成日都心急。 系啦，唔好咁容易就即系反佢，诶得未啊，得未啊，就揭起佢、嗯，用慢火慢慢煎，系啦，煎到佢开始即系定咗形啦，你先至反佢，系、嗯、啦。咁啊，四边都煎，咁啊，四边都有金黄。 哦，咁啊，四方来财啊，吓，咁啊，开心啦，嗱。 即係煎糕咧，呢啲就要注意啦。不過阿歐咧搭單啊，都有一個温馨提示嘅，就係、是、咧，即、就、係、是、今時今日咧，好多大型酒店或者大型茶樓啊，即係高級嗰啲啦，越高級咧越唔落防腐劑。佢有個建議使用期咧，即係建議食咧。你十日之內一定要食咗佢， 冇錯， 因為佢擺唔到咁耐。 係啊，係啊， 係 啊。 係啊，咁所以咧，即、就、係、是、有啲朋友仔話：，喂，舊時啲糕咧擺到好耐，初十五都食得嘅。咁、嗯、我睇翻好多酒店今時今日都標榜就係話佢冇落防腐劑嘅。係 啊。 咁所以你就快速要清咗佢啦，咁、嗯、樣啊，呢、這個都係一個温馨提示。如果唔係，底糕啊貴啊，最後食咗幾塊。摆啊，初十五坏咗咯，咁样咁啊唔好啊吓。 咁啊，仲有少少时间可以讲埋个年糕嘅，因为好多人话煎年糕咧都窿啊，因为本身佢有个糖分喺度嘛，咁你一预热嘅时候，佢咪容易会窿咯。咁样点样好啲咧？咁就要睇下你嘅口味啦。如果你觉得染咗蛋系 OK 嘅话咧、其实咧你染蛋浆另外一个好处咧就系、是、佢好似有一个保护膜咁样，就冇咁容易嚿糕咧会窿嘅，反而就多咗个蛋香味。 我有听书噶，同埋你教我哋摆喺蒸焗炉嗰度焗年糕啊嘛， 唔系呢个系另外一个食法嚟噶。 系啊，话、可以做得好好咁样啦。嗱、咁啊新大年初一啦，咁除咗讲功课嘅说话咧，仲、要啊呼吁大家咧晨光 morning call 系 咪？系啊，冇错。如果大家咧都想趁住呢一个咁开心嘅时刻啦，咁啊同你嘅亲朋戚友送上祝福嘅话咧，当然可以透过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呢个环节啦，而家就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咁我哋同你做咗一个记录啦，录完音之后咧就会喺指定嘅时间喺、指定嘅时段咧播放，咁啊送上一首祝福嘅歌曲俾大家嘅。 系特别系对于远方嘅亲友咧，可以叫佢哋咧听翻晨光第一线，因为我今时今日咧，你手机都会过年收好多短信啦。 系啊。 阿 Kitty 就话用 sticker 咁样， 回气喎， 系啊，系啊，回暖啊嘛，系回一回气先啊。 跟住咧， 系啊，锯晒啊，成个人锯晒咯，新蒸头就要锯啊嘛，系咪先？ 好多 sticker， 跟住咧， 好多 sticker， 跟住咁啊，所以咧，即系大家未必复到咁多 voicemail 咁样， 同埋咧好多好类似啊，发觉啊 ，Osanny 嗰个又系个 sticker， 啊，小白 Sanny 又系个 sticker， 但系如果你同佢讲，我哋喺晨光第一线有一个。祝福送俾你喎，哇！咁啊非常之特別啦，咁啊亦都會送上一首歌曲嘅，咁啊大家而家可以打電話嚟1872388噶啦。 是一个大家庭，无论来自哪个时段哪个地方，我们都是一家人。农历新年，二台同你拜早年。 今日嘉宾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台长彭爷，请真彭。 大年初一 今日请嚟嘅嘉宾当然要系我哋呢一个非常之德高望重香港电台第二台台长，请出彭彭爷。 恭喜发财啊，钟哥！ 新蒸头 系啊，年初一啊，今日 系啊， 好紧要啊！ 咁啊，先咧就同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拜年。 嚟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我知你挂住我噶啦，咁但系咧我过得好好而家啊，希望你哋咧即系一样咧听得好开心，因为而家咧阿钟哥带领之下咧，我就好安心啦，即系安心出行嗰只系啦。咁所以咧呢、這个大年初一咧，我可以做呢个嘉宾咧，就非常之兴奋。喺度咧，祝福各位咧，我哋晨光嘅听众咧，都系牛年行好运啊，事事如意啊，身体健康，恭喜恭喜！ 嗱，咁我咧又要即系代表翻去同风骚快活人嘅听众拜个年先。 系你嘅旧 相好， 系你旧相好又唔系梁家，旧相好系 就而家一程正鹏加入之后咧， 你又好安心啊嘛？ 如虎添翼，我都好安心啦。 咁啊，真系好啦，非常好啦，真系。 我同阿彭爺嘅關係咧，都真係即係只有我哋兩個先有，因為我哋兩個又做過晨光第一線啦， 係、啊、 又同一時間又做過呢個風騷快活人啦，咁所以我哋先至明白即係 打亂種啊， 係嗰、那個 唔係嗰句，係啊嗰樣嘢， 裏邊 開心嘅， 個開心啊，嗰、那個感覺係點樣我哋先知咁樣。好啦，咁而家新一年啦，今年 係 阿問一問阿彭爺先啦。今年即係喺成個二台嘅方向嚟講咧， 牛年 大家都好想知道究竟我哋應該做啲乜嘢咧？ 其實即係講真，都係見步行步咁樣，都幾隨意同埋幾率性嘅。咁、當然啦，其實主要都係因為即係如果好認真咁講咧，主要都係因為嗰個疫情嘅關係啦。咁所以咧，令到我哋有好多一啲想大展拳腳嘅一啲計劃咧，都未能咧好即係盡善盡美咁樣，亦都未能夠咧即係好行得好快啊，或者做得好大咁。咁啊嚟緊咧，只希望咧即係成個世界都係啦，喺呢個疫情咧受控啊，同埋消滅咗佢之後咧，希望盡快咧可以為我哋嘅聽眾啦，帶嚟更多一啲新嘅元素啦，同埋一啲新嘅計劃啦，可以展開咯。 嗱、咁當然咧。另外咧喺晨光好多聽眾們都好掛住你啦， 係咪啊？ 係呢、這個當然啦。咁譬如話喺由以前咧，你淨係做晨光第一線，咁、跟住咧就多咗好多行政上嘅要做啦。咁跟住 而家係啊 又變咗做二台嘅台長啦。其實喺成個變化嚟講咧，你自己即係好老實講，你中意邊個階段多啲咧？ 咁樣嘅，我諗阿鐘哥都係同一個諗法嘅，應該個心態都係咁。開頭嘅時候，我哋即係初出茅廬咧，加入呢一個圈子咧，就梗係最有興趣嘅做節目㗎啦， 係咪？ 一定係做節目行先嘅。咁但係咧，當個人咧慢慢涉獵得多啦，同埋咧你亦都明白咧，原來咧你揀呢條路去行咧。就始終咧會有一天咧，你係需要咧同嗰個嘅節目咧係行得遠咗嘅，就反而咧同咧大家唔係好中意做嘅嗰啲行政嘅嘢咧，就會行得近咗。咁所以咧喺即係近呢兩年嚟講咧，自從個崗位唔同咗咧，我自己嘅心態咧有一個咁樣嘅揣摩啊。都開始咧慢慢覺得，既然係咁嘅時候咧，我咧係讓自己去愛上咧，或者係让自己咧对于嗰啲行政工作咧系感兴趣，又确系咧即系唔系话夹硬嚟嘅，而系咧即系当你咧去做一啲行政工作嘅时候咧，你见到咧你嘅上司啦，又或者你嘅同辈啦，喺做嗰啲行政工作嘅时候咧，佢哋做得咧系好便利啊，做得好出色啊，甚至乎好自在嘅时候咧，你就会喺度谂，点解我会觉得咁挨苦咁样嘅咧？咁其实我系咪都应该可以学到好似佢哋咁咧？咁我就明白咧，其实呢个系一个学习嘅过程。 但系嚟紧嚟讲咧，即系你都会系应该系越嚟越多时间。都會放在行政上邊嘅啦， 其實係㗎， 睇到個路軌都係咁 啊。冇錯啊，咁始終我個目標都係做廣播處長㗎嘛，係嘛？ 得呢 人，人係應該有啲 向上望， 有啲野心咧，係咪啊？向上爬嘅話， 嗱，咁譬如講翻節目啊，即係呢個行政上，你一定有一個睇法，一個諗法咁樣嘅。佢喺節目上，之前咧喺晨光第一線，而家咧就嚟緊啦，陣間會開麥啦，咁喺呢一個嘅風騷快活人。兩個節目你點樣去分別同埋點樣拿捏呢？好唔同㗎喎， 好難做㗎其實風騷快活人。 我真係諗翻轉頭咧，其實晨光第一線咧，當初加入嘅時候咧，因為都仲有啲前輩咧喺度帶領住啦，同埋佢本身有個框架。已經係設計好咗咧，係容易啲咧，即係自己投入去，同埋咧將一啲嘅內容咧係建構喺一啲框架裏面咧容易啲嘅。但係咧去到呢個風騷快活人咧，即係好話唔好聽咧，最初咧以為佢係好容易做嘅啫，即係大家係易下 咁樣。 但其實咧嗱，鐘哥你做過，你應該知係難搞嘅。除咗話咧嗰兩隻嘢難搞之外咧，除咗嗰兩隻嘢難搞之外咧，我真係唔怕講。咁咧，但係而家 OK 啦，我同嗰兩隻嘢混和咗啦已經。除咗佢哋之外咧，其實本身個節目咧三個鐘頭咧，你嗰個嘅內容咧。有啲飄忽嘅，有陣時候我都唔係好捉到，究竟我應該做啲乜嘢咧咁？咁但係慢慢咧，經過咧，即係三個月以嚟咧，嗰、那個嘅熟習啦、磨合啦，同埋適應咧，而家開始咧就摸熟咗嗰條路，知道咧，哦，嗰分工上邊咧，原來乜嘢同乜嘢嘅配合咧先至啱嘅咁。咁我要咧跟住佢兩個咧嚟到去學習。點樣去做一個風騷快活人咁嘅 style 嘅節目咯？ 呢、這個 就好唔同呢個晨光，晨光就個內容咧好堅實嘅，好多嘢，尤其是依家添啦。 而家呢個成個氣氛啦。 係啊，咁我唔知道阿鐘哥你覺唔覺係咁咯？ 真係好唔同嘅，譬如話風騷快活人真係。以輕鬆為主啊！ 係啊，但係佢輕鬆得嚟唔係真係純輕鬆嘅，有 少少嘅，同大家嘅生活有啲同步啊，就不能夠即係唔可以堅離地噶嘛。 係啊， 譬如晨光咧，資訊上又要強啲，因為可能大家起身翻工啊，即係翻工之前要好多準備功夫，又不能夠太過兒戲咁樣，即係要攞個平衡。 個聽眾群都好唔一樣， 好唔同嘅。 咁尤其是對於晨光嘅節目嚟講咧，啲聽眾群咧會要求更高都未定啲。 係啊，咁所以即係嚟緊，不如揾個機會。 点啊？又交换下， 又交换一下。我 你系咪想跳翻落去个火坑啊？系我又唔拘啊！大家期待住啦，期待住啊！ 有啲人 咁啊，辛苦你啦， 有啲 哥，靠你啦， 又翻上去。 我希望最后就可以翻翻埋去我写字台度，唔使再开咪好啦。 好啦，咁今日大年初一，咁所以唯独是咧呢句一定要送俾阿程振鹏鹏爷嘅。一定要祝你身體健康啊！因為你而家日理萬機，你又要做呢樣又要做嗰樣嘅時候，身體健康最緊要。 多謝多謝。 另一樣當然就係心想事成，開開心心。 大家咁話，我都祝福咧，鐘哥你咧一樣啊，即係身體健康之餘咧，就係腦筋靈活啊，為我哋咧創作更多嘅好主意喺個節目上邊。 一定一定嘅，再一次多謝曬彭爺，請得拜。 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奥、林威、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嚟啦，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你几多点？记得保持适当社交距离。